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皇上那是手握生杀大权的人，他要是不高兴了，想要谁的脑袋根本不用打报告，大手一挥，估计啊就得少条人命。魏征这人性子直，之所以敢这么提意见挑毛病，那也都是因为赶上李世民这么一皇上了。李世民刚刚登基的时候，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所以对于大臣的建议，甭管好听不好听，照单全收。结果呢，这李世民和魏征俩人呢，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最后魏征不光是公事要挑毛病，就连李世民的私生活他也得掺和一把。忠言逆耳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可是要有人天天对您挑毛病，您什么感受呢？这种工作相当危险，可最后他愣让一个皇上对他惧怕三分。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专给皇上挑毛病的大臣下集。现如今一说到哪位领导好，可不光是他个人能力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善用人才。您想啊，每个人的优点都不一样，您只有把他放到合适的岗位上，才能施展出自己的长处，把工作做到最好。打个比方吧，您说一个人性格内向，办事仔细，您让这个人搞外联，跟陌生人打交道，这肯定不行，不爱言语怎么跟人沟通啊？但是如果您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整理文件啊、收集素材这么一岗位上，您放心，肯定不会出岔子。李世民就是这么一个人，善于发现别人优点。旁的不说，您就光从魏征这官职就能看出来，自打李世民登基以后，魏征就从那个专门负责整理文书的工作换成了谏议大夫。这官职干什么的呢？您听好了，主要工作就是给皇上提意见挑毛病。好嘛，这回魏征把给皇上挑毛病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来完成了。李世民刚刚接手皇上这工作的时候，那是踌躇满志，打算大干一把。他知道魏征这人呢，向来说话比较直，不会溜须拍马那一套，所以有事没事的总把他叫到自己寝宫里边，跟他聊聊自己从政的得失。不过您说一个当今皇上，即便他再有上进心，他天天被人挑毛病，心里多少也会有点不舒服。可是魏征呢，却有自己的一套手法。 什么手法呀？洗脑。魏征不光在政事上非常有远见，在和君主的相处关系上也非常聪明，他得想办法让李世民知道听取意见是何等重要。有一回李世民没事啊，找魏征聊天，就问了，说魏征啊，你说这当君主的怎么才能做到明呢？犯了什么错会被人叫做暗呢？其实李世民这番话问的所谓的明暗，无非就是想问问一个圣明的君主应该如何处事，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魏征一听李世民这么问，赶紧说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皇上，您瞧，这君主啊，就好比是船，而百姓呢，就好比是水。这水呀，能拖着小船，但是万一起浪了，也能把这船卷进去。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呀，别以为您当了皇上了就能乱来。老百姓虽然没有权势，可是啊，百姓的力量不容小视啊。但凡老百姓要造反，就是皇上也一样难逃一个死字儿。所以多听听大伙的意见，不能固执己见，这样才能更好的治理国家。您听听魏征这番话，可以说是一语双关，先是教育了李世民如何管理国家，紧接着就开始给李世民灌输这种危机意识，让他知道不能仗着自己是皇上就为所欲为胡来。魏征可以说是聪明至极呀，等李世民这危机意识一搞起来，他又紧接着向李世民阐述了这微妙的君臣关系。皇上，这君臣之间呢，就好比头和四肢，头虽然高高在上，可他必须有四肢，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身体。君主虽然睿智，但也必须借助大臣才能实现统治。如果为首者事事都自作主张，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事也好，治国也罢，可是很难成功的。魏征说的这番话确实挺有道理，不过这也正是他的用意所在。魏公，这魏征啊，是在潜移默化的让李世民多听意见。魏私呢，魏征也是在不停地巩固自己的位置，别到时候哪天李世民真听烦了，一不高兴再要了他的命。为了把洗脑工作进行到底，魏征还借用了孟子的话，把这教育工作做得活灵活现。他没事啊，就跟李世民念叨，皇上啊，如果您把下属看作手足，那他们也会把您看得很重要，如果说您把下属看作犬马一般，那他们就会把您看成普通人，当然如果您把下属视为粪土，那久而久之，这手底下的人可就该把您当成敌人了。所以这君臣之道嘛，可是将心比心呐。甭管是劝说也好，还是忽悠也罢，反正魏征的思想工作做的那是天衣无缝，只要是魏征提出来的意见，只要是魏征挑的毛病，李世民那是乖乖的照单全收。不光如此啊，李世民还时不常的跟其他大臣说，我要管的事儿太多了，你们要是不给我提意见呐，我可就处理不好了。你们看这魏征，他总是给我挑毛病，只要我做错了他就指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治理好国家呀。你们别忘了，这国家是朕的，可同样也是你们的，咱们得一块治理呀。魏征在李世民面前就好比是一面镜子，李世民的缺点和不足全被魏征照出来了。魏征不停地提意见挑毛病，最后这堂堂的一国之君愣是有点害怕魏征了。李世民虽然知道勤政爱民，可毕竟他也是个凡人呢，也会有点娱乐爱好， 魏征啊，没完没了的挑毛病，最后这李世民都快落下病根了。自己的一举一动好像啊，跟这工作只要无关，就有损形象似的。李世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姚鹰。这姚鹰呢，是鹰的一种，比较凶悍，但是经过训练，可以作为把玩的宠物养在家里头。您看这鹰啊，老是给人一种很机警、敏锐、凶悍的感觉，所以这古时候很多君王都喜欢，李世民也喜欢呢。底下呢，就有一个大臣从民间给他搜罗了一只，估计也是想拍李世民的马屁。李世民一看呢，高兴，喜欢，当着大臣的面还一个劲儿的显摆他那驯鹰的本事。可就在他玩的正高兴的时候，突然听见侍卫来报说魏征魏的人前来觐见。一听这个啊，李世民一哆嗦，差点没把鹰摔地下。他知道啊，这要是让魏征知道了，指不定怎么说他呢。李世民心虚啊，可是屋里头就这么大地方，把这鹰藏哪儿呢？再说眼瞧着魏征就要进屋了，来不及了。李世民一咬牙，得了，把鹰揣怀里吧。您说这李世民都爬成什么样了，他也不担心这鹰啊多他两口。这魏征呢，其实早就听说了，这回来呢，一方面是有事禀报，另一方面呢，就是想侦查一下。魏征也鬼，一进屋就瞧着李世民呢，这怀里头鼓鼓囊囊的，心说行，你既然想藏着，可见呢不想让我知道，我呀也不明说，我就假装不知道，我倒要看看你能揣到什么时候。这李世民呢，他难受啊，一来这鹰在怀里揣着他不舒服，二来呢他也怕把鹰给捂死。您说这君臣二人真是各怀鬼胎呀、啊、魏征打一进屋啊，就没完没了的嘚嘚。这李世民自知理亏啊，也不敢撵他，只能硬着头皮啊在这敷衍。俩人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半天快过去了，直到这魏征觉得功夫差不多了，给李世民磕一头转身走了。魏征刚走，李世民又打怀里把这姚鹰掏出来，完了，真给捂死了。对于魏征的特殊性，虽然李世民没什么意见，可毕竟朝中大臣不光就你魏征一个人，你这样什么都管，连皇上都怕你三分，这自然就会引起其他大臣的不同意见。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李世民欣赏魏征的仗义直言，所以别看在打仗方面魏征没什么战绩，可是论功行赏方面，李世民呢从来没亏待过魏征。那年魏征啊又被升官了，好多同朝为官的大臣心里头那股子酸味啊别提多冲了。在大伙眼里头，你魏征这挑毛病的习惯可不是什么功绩呀、啊、反而会觉得他这人呢、啊、事儿太多了。皇上让你管得笔杆条直的，到底谁是君谁是臣呢？再者说了，早先李世民打天下，那些武将可都是豁着性命辅佐李世民，到了魏征这儿可好，动动嘴皮子，这官比谁升的都快，那您说能不让人看着嫉妒吗？这么一来啊，有人就开始啊上李世民那儿打小报告去了，说魏征结党营私，难免有什么祸端。李世民那也是拼出来的皇上，甭管是否信赖魏征，可以说到结党营私了，肯定不会掉以轻心，于是马上派人调查此事。那既然是谣言，肯定没什么依据，这官员查了一溜够，什么也没查出来，只好回去向李世民报告。本来这事儿啊就这么过去了，可谁成想这负责调查的官员也瞧着魏征不顺眼，别看证据没查到，可这风凉话没少说。皇上，魏征作为国家的官员，必须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了，给您提意见不要紧，可是也得讲究方式方法呀。您瞧，别人之所以说他结党营私， 不就是因为他平日里头自己不检点造成的吗？所以我觉得，别看这结党营私啊，查无实证，但是他这行为不检点，不顾及您的感受，我看呢，就冲这个，应该受罚。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李世民别看支持魏征提意见，挑毛病，可是这日子长了，心里头啊，也会有点不舒服。听完这官员一席话，就跟自己这点委屈有人知道了一样，一个劲儿的点头啊，对。转过天来把魏征叫来了，训了一通。魏征啊，你也是个聪明人，你瞧瞧，这其他大臣之所以诬陷你，想必呀，你也知道为什么。你自己的言行也要检点一点，不能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你说是不是？李世民本以为自己说的全在理儿上，这回魏征总得收敛点了吧，最起码这日后给他挑毛病总得讲究个方式方法吧。可谁成想魏征那就是魏征，短短几句话就把李世民给说服了。这魏征到底说什么了呢？其实啊，这魏征还是利用这微妙的君臣关系来说事儿。他知道李世民心里头有时候也不平衡，可是这话不能不说呀。皇上，君臣二人呐，如果就像一个人似的，这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天天讲究形式啊，行为还要检点呐，那您上哪儿听真话去呀？如果皇上只看重这些，那这国家的兴亡可就难说了。说好话，我魏征不是不会。一句话就把李世民给噎回来了。魏征这话就是厉害，一下说到李世民的要害了。李世民那会儿可是立志要当个明君，忠言逆耳利于行，他明白，于是赶紧解释：“魏征啊，这不是朕的意思啊，朕现在能明白你的用心呐。”魏征一看李世民的态度有所转变了，这画风马上也转了。皇上，我希望能做您的良臣，而不是一个忠臣。听完这话，李世民不明白呀。说实话，我这播其实我也不明白，说这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呀？您看啊，这良臣呢，是让君主得到好名声，也让自己得到好名声，而且能子孙世代相传，荫福子孙。而忠臣呢，您比方比干作为大臣好不好呢？确实好，到现在都得说他是忠臣，可是呢到最后不光被杀了，就连君主也没什么好下场，遗臭万年，国破家亡。您说这忠臣徒有一个空名，能和这良臣是一概念吗？这二者呀，如果细琢磨相去甚远。魏征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啊，他就是打算用李世民心存愧疚的机会跟他表明一下，我不光是有政治抱负，还要捞一个好名声，我才不会一味的冒死提意见呢，我是希望达到双赢的效果。他这话一说出来，李世民的猜忌和顾虑全打消了。既然说你图的不是我这皇位，那无非就是一好名声，还有就是荫福子孙，那我还担心什么劲儿啊？人无完人，谁都有个生气发脾气的时候，这泥人啊还有个土性呢。魏征跟着李世民这么久了，难道回回都能不挨骂吗？当然不是了，只不过魏征这股子说真话的劲头确实是为国着想，所以真要是碰上李世民急了，有人帮他解围。谁呀？皇后。有一回李世民被魏征说的实在忍不住了，虽然当面没发脾气，可回到后宫啊就开骂，这个乡巴佬啊，这么不给朕留面子，我哪还有皇上的威严呢？我早晚有一天，我这魏征我得杀了他。李世民在这发脾气，可这话呢让站在一边的长孙皇后给听见了。长孙皇后什么也没说，扭脸退下去，没多大功夫身着礼服就走到了李世民的面前，非常隆重地向李世民 行礼道贺。李世民纳闷啊，我这生气呢，你没事撑的，穿得这么隆重还道贺，你跟魏征是一伙的，打算气死我呀？赶紧问怎么回事。长孙公主这时候起身了，说明了缘由，说皇上，我听说只有明君手下才有正直的大臣，如今魏征这么耿直，那都是因为皇上您圣明啊，所以我要向您道贺。这话说的跟打太极似的，软中带硬，硬中带软，李世民这气也当时全消了。魏征在年老的时候因为身体不适好几回请求退休告老还乡，可李世民呢就是不肯。在李世民看来，他登基以前四处征战打天下的时候，房玄龄的功劳最大，但贞观以后敢不停地献上忠言安国利民帮他纠正过错的只有魏征一个人。魏征去世那年呢是64岁，李世民亲自出席了他的葬礼，看着躺在棺椁里边的魏征，李世民叹道啊，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呀。什么意思呢？用铜做成镜子，照镜子的时候啊，能知道衣冠穿的哪儿不合适哪儿不正。那么以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一面镜子，就可以知道历代的兴替，以人为镜呢，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如今魏征去世了，这李世民呢就好比是失去了一面明镜。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这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变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心，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可以声很嘹亮，纯纯就